任伯安喷的一笑，十四爷还少了钱用啊，别扯你娘的骚。柳营的绿营兵原来不是住在镇北吗？今儿就叫他们进庄来驻扎，月钱再加三成。他那个管带叫袁必大的，就住在我这西厢，只送200两银子给他。正说着，便见一个千总带着起花金顶顶带，有十几个兵士簇拥着进来。刘八女笑着迎到门口：“ 哎呀，老袁呐，正说你呢，你就来了。人爷说，请你那100多号人进镇子里住呢。”“ 给人爷请安了。”袁必大就地打了个签儿，起身来，满脸愚笑说道：“ 八月天渐渐凉上来了，兄弟们住在庄外过冬，得支点柴炭钱。我就是来说这个事儿的。如今既进镇子，那就省事多了。” 任伯安坐直了身子，揉了揉发淤的眼泡，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。“进镇子，我也不克扣你的柴炭钱。这都是再小不过的意思。你知了饷，奉了官差，我这里还给着双份子，这差事哪儿找去？前儿我出庄转悠了一阵，巡哨的东游西逛，磨坊油坊里看庄丁做营生，还有的摸纸牌聚赌。我虽宽容，这也忒不像样子了。进了庄要还是这模样，我一个手条子递到淮安道，撤差不说，你还得吃不了兜着走。” 袁必大听一句答应一声：“ 大爷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如今军纪败坏，哪里都一样，卑职这一哨还算好的呢。天地良心，人爷这么体恤弟兄们，我们不能连个好歹也不知道。我们10个兄弟，要护不了您老和这个庄子，还别说八爷饶不了我们，就是老天爷也容不得。我这就回去整治这群王八蛋去。”说罢打签就出去了。 刘八女笑道：“哎呀，爷不必老闷在屋里，人得见风见日头才不生病呢。咱们出去走走吧。到底你有杀气，这些兵八爷我说了几回，袁必大都不当回事，你金口一开，嘿，狗颠尾巴似的就去收拾那群乌糟猫去了。” 任伯安起身深欠着说道：“哎呀，他算什么呀，两江总督见我也得青眼相加。淮安道台的小舅子奸杀妇女，不是我在刑部说话，只留配3000里吗？”说罢两个人一前一后出来，一街两行的长随庄丁见这两个主出来，都放下手中活计，退到墙根垂手侍立。此时已是酉初时分，才交仲秋的节气，天时上长，一天莲花云静静的一动不动，树影婆娑中一轮浑圆的太阳沉沉西下，显得恬淡安逸。谁也想不到这样的夜晚会有什么凶险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

阳光雨露滋润一片净土，抵御腐败，孕育廉洁之花。 北京时间9:00。